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四十二集，狮子林。展昭回过头，就看到白玉堂背着手站在他身后，没拿刀，穿着一身白色的便装，身后还跟着个白白净净、看着特别机灵的圆脸盘子小丫头，手里捧着个篮子，好奇地瞧着展昭。展昭瞬间有些尴尬，抓了抓头，幸好这时候窗户后头小四子飞扑了过来。 白白， 小四子个子矮，还胖乎乎的，本来就头重脚轻，这一下冲得猛了，直接从车窗就跌了出来。展昭赶紧伸手一把抓住他衣服，同时就看到白玉堂身后那个胖乎乎的圆脸盘子丫头已经到了跟前，接住了小四子。展昭微微一愣，暗赞了一声， 这丫头好快的身法。哎，这姑娘最多十六七岁，怎么有如此高内力啊？ 小四子吓了一跳，抬头看到接着自己的是个胖乎乎的丫头，长得真福气。那姑娘跟他对视了那么一会儿，一把搂住蹭脸， 真可爱。 小四子被蹭得怪不好意思的，不过这姐姐身上胖乎乎软绵绵，他也没推开。公孙等都出来跟白玉堂打招呼，包大人和庞吉没下车，对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反正众人也熟了。展昭很好奇地看着白玉堂，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 消息早就传过来了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地指了指前边长长的出巡队伍和众多围观百姓。包拯点了点头，让众人去衙门。赵普不想去衙门，反正他是来闲逛的。欧阳就问白玉堂， 有没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？ 住客栈做什么呀？少爷的客人自然住在家里。 嗯，你家不是在陷空岛吗？ 少爷有很多地方都有宅子的。 小丫头笑眯眯的将蹭了半天的小四子还给展昭，然后看向白玉堂， 我去准备客房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小丫头就一溜烟跑没影了。 功夫够好的呀。 他叫陈星儿，还有个月牙儿，两个都是我娘的徒弟，很能干，能帮把手就带来了。 哦， 展昭心中了然，白玉堂他娘是映雪宫公主，一代女侠呀。不过很早就下人隐退了，江湖人对他了解都不多。这时候赵普和公孙他们已经下车了，包拯示意展昭不用跟着自己，也跟白玉堂一起去别院吧。 大人一会儿也住我那边去吧，衙门可能住不下了。 包拯微微一愣，这西州府这么大，知府衙门难道还没几间客房？白玉堂无奈一笑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指了指远处东边， 一会儿您看了就知道了，我住近郊的狮子林白府。 包拯还是点了点头，但心中有些纳闷，衙门那么小吗？展昭似乎有些犹豫，就问白玉堂， 你回来解决天山派纠纷，我们是来查案子的，如果住你那里，会不会让天山派的人觉得你把官府的人找来解决内部事务了？ 人命案第一天发生的时候，陆峰就报官了，本来也是官府在查，这边知府衙门所有衙役捕快加起来都未必打得过死去的岳承熙，于是我请出巡的包大人过来，有什么问题啊？ 这倒是，不过江湖人那么多，难免他们口杂说你。 你们住与不住他们都会说，管他们去啊。 说完对众人一偏头，示意他们可以走了。展昭也是豁达之人，只是替白玉堂担心，不过他既然不在意，那也就表示没所谓。最高兴的是小四子， 被折影扛在肩膀上东张西望。这西州府比刀府镇可热闹得多呀，而且他们出来这么快就碰上白玉堂了，大家又能在一块儿了。白玉堂带着展昭等人一路走到近郊，就看到一片幽静的竹林。这片竹林和普通的竹子不太一样，竹竿和竹叶是金黄色的。小四子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竹子，惊奇不已。 哇， 这是狮子竹吧？ 公孙伸手摸了一段竹叶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什么是狮子竹？ 狮子竹其实就是普通的竹子，但是由于竹子所在的土壤和水源的问题，竹叶和竹竿会呈现金黄色，而且枝叶茂盛，经常长成一团一团的。当年在唐王宫中也有这样的竹子，一直未曾命名，直到有一天波斯国使送来两头威武的雄狮，唐王一看就想起了那一团一团的竹叶，于是就将这种竹子命名为狮子竹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白玉堂顺着竹林里一条用白色石板铺出来的小路往里走，众人一路走一路欣赏竹林间的美景。这竹林里似乎住着好些鸟，进来就听到碎鸣阵阵。黑影走在最后，听到叫声突然撅起嘴，学着各种鸟叫逗鸟。被他这么一叫，整个林子的鸟似乎都醒了，纷纷应和。没一会儿，林子里的鸟叫声都此起彼伏，生机勃勃。 好听好听。 黑影伸起手换了一种叫声叫了几下，就看到有一只蓝色黄肚皮的长尾鸟飞了出来，落到他手指头上。那鸟左右走了两步后站定，抬起一只脚，低头用鸟喙啄着爪子。黑影见小四子两只眼睛亮晶晶的，就问了一句， 要摸吗？ 我不会跑掉啊。 不会。 小四子伸手碰了一下鸟的脑袋，那鸟似乎完全不在意，小四子摸了好几下，乐得直拍手。 要吗？钻个鸟笼养起来。 小四子一个劲儿摇头，让黑影放了他。黑影微微一笑，一抬手，鸟儿扑闪着翅膀就飞走了。这时候众人已经看到了远处的一所大宅，宅子挺大，不过看着相当的朴素，不是那种华贵的风格。房门前有两只造型奇特的石雕守门兽，大门上边一块牌匾写着白府。公孙摸着下巴看门前两只石兽，有些疑惑， 这是什么兽？既不像石狮，又不像貔貅。 这宅子我买下来的时候就有了，挺好看的，就一直没挪开。 说话间有人来开门了，跑出来开门的是个30来岁的管家，样貌很斯文能干，穿着一身白色的大褂，身后带着几个小厮。 少爷回来了。 管家边说边礼貌地给众人行礼，众人都点头回礼。 我是管家白福。 白福往里边请众人，带着去摆放行李，认一认客房，很得体的一个管家，话不多又不至于冷淡，一相处就知道是个聪明人。东西放下后，小四子迫不及待地要欣赏一下这宅子。公孙就很纳闷，这是一所古宅，看房屋的建筑风格都是唐式的，虽然简朴，但是透着一股奢华，而且家具都是软木做的。 白玉堂够有钱呢，这宅子肯定价值不菲，而且还贵得很低调。 院子十分清幽，有几张古朴的石桌和石凳，很是安逸。展昭找了张石头凳子坐下。 天尊没在天山派？ 想见他？ 嗯，一点点。 他上云南找老朋友喝酒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真想见，下次我带他去开封，你们就能偶遇了。 展昭让白玉堂说的笑了。虽然在外人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好笑，真不知道展昭和白玉堂那种了然的笑容笑点在哪里，属于两人才明白的秘密吗？欧阳对赵普挑挑眉， 瞧见没，人才认识几天就有秘密了。 赵普打了个哈欠，他倒不是很关心展昭和白玉堂之间的什么秘密，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会吃人的麒麟，不知道难不难养，如果真有的话抓回去养一只，打仗的时候该多威武。再说包拯和庞吉随着浩荡的出巡队伍到了衙门口，包拯撩开车帘一看，愣了愣， 衙门挺大的呀，虽然说不是特别阔气，但是这点地方容纳下我们足够了吧。 庞吉似乎也不是很明白，众人下车就看到西周知府急切地迎出来。包拯和庞吉看到西周知府都愣了， 好家伙，这老头多大年纪了，怎么看着比我和黑子加起来都大。 只见西周知府瘦得都不够几两重了，一把骨头皮包着，那个苍老啊，满头白发，他那套官服估摸着已经是最小号的了，但是穿着还是一直晃荡晃荡，跟麻袋套在竹竿上似的。庞太师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肚皮，吸气收腹， 下官拜见包大人，庞太师。 各位莫要误会，不是这位知府大人结巴，而是刚才跑得稍微猛了点，有些喘不上气来。庞太师数了数他身后总共也就三级的台阶， 这老头会不会突然喘着气就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